红旗点天天有聊，救世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毙敌1000，自损800。前天呢，股指终于跌破了3000点的大关，两市呢近2000只个股跌停，尸横遍野，满耳哀嚎啊。于是呢，市场的阴谋论又起来了，说主力砸盘3000点啊，那是企图倒逼出利好的出台。管理层还真不含糊，你不是要利好吗？当晚就宣布降息降准，给你个胡萝卜。管理之道呢，不外乎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嘛，所以别得意，大棒也随之而来。这大棒呢，还打出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警告券商。那当天晚上呢，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和方正证券同时公告被立案调查了。第二个层次呢，也是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某等8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这些人员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这里说的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刘某是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淑帆，离职人员欧阳某是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欧阳建生。从细节的描述来看呢，这公安机关呢已经掌握了相当的证据，只是在25号当天晚上把他们当大棒子砸下来了。这第二个层次的另一个分支就是中信证券徐某，此人是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看来徐刚呢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大棒，因为在8月25号的中午，中信证券员工呢还看见徐刚呢在公司吃午饭呢。中午12点17分，徐刚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机构投资者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徐刚和他供职的中信证券啊，那是相当有背景的。这个中信证券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证券，差不多算是证券业的共和国长子。董事长王东明家庭背景显赫，据说呢和高层多有交情。徐刚在证券业内也是声名显赫，他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在业内的宏观和行业研究这个评比当中，几乎每年都是优胜。徐刚呢，去年的薪酬是502.42万元，持有中信证券87万股的股份。徐刚呢，曾经担任过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合伙人。之所以提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业内赫赫有名的联办。联办的第一合伙人是王波明，他就是刚才提到的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的兄弟。联办旗下呢，有将近20家媒体，著名的就有财经杂志和和讯网。之所以提到联办，提到财经杂志，是因为马上要讲到这次大棒打出的第三个层次，财经杂志王某，也就是财经杂志社的记者王小璐。把王小璐单独提出来作为第三个层次，是因为此事又一次牵扯到当下灰头土脸的新闻界。王小璐好像也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大棒。8月25号晚上10点左右，王小璐在家里边被公安机关传唤，杂志社也没有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王小璐到底犯了什么事呢？按财经杂志声明的说法呢，是上个月20号啊，财经发表了王小璐采写的报道，叫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当天呢，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报道不实。此后呢，财经杂志呢还应监管层的要求进行了书面的说明。此次捉拿王小璐，新华社的说法是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不知道新华社的说法和财经杂志的声明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啊？一个月前王小璐写的维稳资金研究退出方案确实是砸了股市一个跟头，这和证监会的救市努力那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所谓的负面报道。但不知道这个报道是有事实依据的，证监会确实在研究维稳资金的退出方案，还是像新华社所说的伙同他人涉嫌编造虚假信息。那如果是编造虚假信息呢，我就在想这王小璐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新闻报道当中啊，确实有正面负面之分。所谓正面报道呢，一般是和领导机关和监管部门相一致的报道，负面的呢，当然就是不一致的。 但负面报道呢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这次股灾发生以后，那有股民就说当初呢全是什么政府市啊国家牛的说法，4000点是牛市的开端，多正面啊。可是那个时候要是有媒体提醒股市风险，我就不会把身家全都砸进去了，现在是后悔莫及啊。正面可能判断错，但不会惹麻烦。王小璐那是负面的，他进去了。财经杂志呢想解救自己的记者，声明说杂志社对正常采访行为承担责任，并维护记者依法履行职务的权利，关注其享有的其他合法权益。我觉得呢，财经杂志的努力是正当的，但结果不乐观，心有余可能力不足。多年前呢，中国记者呢也总是遇到麻烦，但也有好的结果。2008年，法制日报下属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写了一篇报道，叫辽宁西峰一场官商较量。4天以后呢，当事方西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出3名警察到了北京，对记者下达了拘传手续，理由是涉嫌诽谤。后来这张书记呢因此被免职了。2010年呢，经济观察报记者裘子明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内幕交易，遭到了浙江丽水警方的网络通缉。后来呢，最高检做出了有利于新闻界的立案司法解释。但是再后来，新闻界呢就越来越灰头土脸了。前年10月，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为报道中联重科的财务问题，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新快报呢当时还公开呐喊请放人，说必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但很快陈永洲光着脑袋在电视露面了，他向民警承认是受人指使收了人的钱财。当然呢，陈永洲呢也被批捕了。如果事实真像陈永洲向警方坦诚的那样，就不要说陈永洲只是新闻界的少数个例，不要辩解陈的职务行为是否应当被抓，不要去追究长沙警方坐谁的商务奔驰去抓人，也不要猜测中联重科背后是否有违法行为，一码归一码。如果记者收钱写报道，这就是新闻界的丑闻，就是媒体人的耻辱，就必须认这个灾。问题是对于新闻报道的纠纷呢，本应以这个民事的损害名誉权来处置，原告被告平等啊，双方可以在法庭上攻防争辩。但现实当中呢，往往是警察就直接出动了，直接按刑法来，一把就把记者薅进了大牢，先给你个下马威。不能因为陈永洲是少数人就不承认这是新闻界的丑闻，也不能因为一个陈永洲案就让全体记者处于恐惧当中。陈永洲事件告诉我们呢，持证的记者不一定都能遵守职业准则，不持证的大 V 小 V 里也不都是坏人，就像央企中石油那也可能发生腐败，而草莽民企也会有好汉野蛮成长。到了去年呢，新闻界的灰头土脸呢达到了顶峰。9月3号晚上，21世纪网主编等人啊被警方带走了。警方的用语是一举抓获，就好比一举抓获卖淫集团，一举抓获贩毒集团，一举抓获腐败窝案，一举粉碎四人帮，透着这个喜大普奔的成就啊。接着呢，21世纪传媒公司总裁沈浩被警察带走了。沈浩那是什么人？对他呢有这么一段描写，你听听啊。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里，他是这一代中国媒体人心目中的偶像之一，甚至就是最完美的那一尊。他纵横捭阖，他才华横溢，他温文尔雅，他内敛低调，他一言九鼎，他温柔专情。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男神。男神犯了什么错误呢？警方公布的案由是涉嫌新闻敲诈。在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呢，沈浩承认通过负面的新闻收企业的钱。哎，男神沈浩都招了，这让一众新闻圣徒如何不悲从中来。大家知道呢，中国的媒体定位呢，哎，有点分裂，说是公共媒体，但却又或多或少的进行着商业运作，名目上呢是行政的，却又吃市场的，两头便宜都占。正是这种不死不雄的杂烩呢，才催生了中国新闻界的堕落，使新闻界成为了一个灰头灰脸的行业。诡异的是呢，还有个别官员以把控新闻主旋律的这个名目打压媒体，牟利自肥，扼杀着中国奄奄一息的这个舆论监督。比如湖南郴州 三不准的宣传部长樊甲生，哎，当非法小煤矿发生矿难以后呢，这樊甲生常常是封锁消息。他曾经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三不准的文件：一、不准和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第二、不准招待外来记者；第三、不准和外来记者串联合作。但之后呢，他自己却收受矿主赠送的这个干股啊和现金。2007年11月，这樊甲生啊，被判处19年的徒刑。扯远了，我很关心王小璐的命运，也许他很快就会上电视，痛哭流涕，坦诚错误。也许呢，他啥事儿没有，他是认真做新闻的。不管什么结果，他出来以后，我猜他一定不愿意再做记者了，至少不会再写负面报道了。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就是脱口秀的那个瘦，也可以直接搜中文张红，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